好梦得在许昌，玉兔大阵下天子立功，今天 两杯，那又是哪壶又倒几缸？问他的姓名也不肯的招认，进同伴前行解放朝鲜一场，到后来一姓更名把先释放，学成后胸怀大志，四海去求扬，他与那胡龙凤雏为密友，有时常到那司马德操的水里说，两儿亲，他母子们前去在营州郡，说这个人他好远之名徐庶，真乃是经典美丽之略高强，不必天下与长方，哦，这活是我大娘，哦， 车辆啊！ 人家。 金碧无光，生活稀他那旷世奇才。

声声不断，你人小志气大，可真不简单。老郑说，啊，这总算如了我的心愿。小栓哪，你有了志愿，爹我的心安。想当年我还没有你怎么大，就给船主去拉船，挨打受骂，本是家常饭，饭不充饥，衣不挡寒。过去真有道不尽的苦，